嗱，做節目咧最緊要安全，咁所以咧每次咧想加翻啲安全呢個因素上去，安全啊，咁啊除咗要戴口罩之外，仲有咧就要加啲愛國元素啦，即係外國元素咧，你做節目都好易，即係蝦嘢蝦嘢就國安嚟揾你啊！咁所以今日揾阿華哥上嚟嚇，有個華字啊，華字啊，即係愛國啦。即係某某人啊，即係講得好大聲，睇個人愛唔愛國嘅，睇佢個名喎、啊。咁啊，即係湛國洋就一定愛國噶啦，有個國字。咁啊，鍾建華咧就肯定愛國。OK， 咁啊，啊鍾建華咧就是、香港咧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有冇背錯？ 冇。 咁得啦，而家揾佢上嚟啦啊，講講而家即係香港最新形勢。咁咧，即係你哋啊專做民調噶啦嚇。 係啊，佢講啦。 即係最近有啲咩民調係值得講，因為你哋出得實在太多，我哋都跟唔到啦。即係睇下香港形勢，講最新香港形勢先。啊，香港第一次有間非法鋪咧，就係、是、有人中招，四個師傅加一個客人中招。咁本來香港就好安全嘅，即係外國咧就即係英美加澳啦，即係香港人最熟嘅英美加澳樓地方咧，就非法鋪啊，曾經一度係關閉。所以咧，膠剪係好好賣 ，OK？ 香港從來冇事嘅，因為香港啲非法師傅以及嗰啲客咧，即包括小弟在內，好彩上禮拜非法啊，咁啊就好小心㗎，大家保持距離嘅。Anyway， 鍾建華教授，咁啊最近有啲咩問條嚇，同呢、這個最新形勢係你覺得值得去提一提嘅咧？ 其實我哋做啲問條好多都係值得提嘅喎，我成日都講。政府或者市民有意見，透過民調去做表達的話，其實是一件好事，因為民調是最好的了。你話選舉仲要佢肯出嚟投票啊，係嘛？民調就我哋打電話去抽中佢就會答噶啦，咁樣。咁變咗咧，經過一個嚴格的抽樣過程咧，民調嘅代表性咧好高嘅。咁我哋一路都致力令到我哋民調咧係能夠代表到香港市民嘅意見啦。咁所以我哋過往咧有啲好慣常、恆常做嘅調查啦。都繼續做嘅，好多人問我哋國安法之後，你哋會唔會唔做咁講？我都話我哋會繼續做嘅，包括咗譬如話嗰啲特首啊、司長啊嗰啲評分啦、啊，這個咧我哋上個禮拜要發表最新一輪嘅結果。咁另外官員嘅評分啦、啊，同埋支持度啦、啊，咁呢個咧亦都係而家嚟講每兩個月三個月做一次嘅啦，會。咁另外就譬如下個禮拜二啦，下個禮拜二我哋就會公布最新一輪咧香港人身份認同嘅調查結果。 係。 咁呢個下個禮拜二大家會知啦嚇。 係。 咁啊呢個都真係好重要嘅，因為呢個咧都係反映緊香港人嘅情緒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嗰啲調查咧，我就覺得每一個都有參考價值。作為政府咧，你唔需要信曬，我亦都唔要求你信曬，但係咧你起碼要留意啦。政府亦都唔可以下下聽民意嚟做嘢嘅，我同意嘅，因為如果下下聽民意做嘢就流於民粹啦，係嘛？一個政府要有領導能力噶嘛，一個政府有佢嘅綱領噶嘛。 喺一個政府咧，要擇善而執， 係啦， 要有智慧啊！ 上咗台，特別係一個民選政府，你喺選舉過程得到咗選民嘅授權，確認咗你嘅政綱，咁你就可以即係執行你政綱工作啦。喺個過程裏邊，可能有啲事你處理嘅事。民意未必完全支持你嘅，咁但係政府咧就有足夠嘅領導能力去領導個社會咯。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唔好以為我哋做咗咁多民調咧，就以為用民調嚟到去逼個政府就範。我哋從來冇咁嘅意思嘅。我哋從來都係話，我哋希望政府要睇到民意點變化。有啲嘢你想做，民意唔支持嘅。你可能要諗下點樣解説，點樣說服市民。如果市民是強烈反對，咁你政府就唔應該夾硬嚟，應該重新調整過啊，揀個合適嘅時機啊，咁就叫負責任咯。 好，嗱，你講到呢度，即係如果市民強烈反對、強烈不滿咧，係應該檢討、反省一下。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偉大嘅林鄭咧，777咧就真係佢成日覺得自己做得好噶嘛，係咪先？ 佢而家完全接收唔到外界對佢批評噶啦，我覺得佢牽涉出啲問題噶啦。 所以咧，我哋今晚嗰個標題咧要睇睇先啦。今晚咧就叫做主觀願望。我其實林鄭主觀願望，以為自己做得好好噶啦，啊，即係都好照顧你哋啦，使咗咁多錢啦，嚇3000億啦已經，仲有免費免費同你哋依個接種疫苗啦。咁啊，呢裏邊嗱有張宣誓圖啊，我稍後先講個宣誓嘅圖先。 係冇錯。 啊，咁啊 我哋先講，如果林鄭覺得咁好啦，但係咧喺七月一日之後，今年七月一日之後，有人話係香港歷史嘅分水嶺。七月一日開始，舊嘅香港已經過去咗噶啦，嚇、嗯、咁、啊、過去咗咧，其實已經五個幾月啦嚇。咁、啊、五個幾月啦，咁依個林鄭嗰個民調咧，佢個民望又點咧？我想最 佢個民望就可以咁講啦，由舊年年中開始咧就不斷滑落啦，咁、嗯、到現時咧就長期處於一個好低位嘅。 嗯， 佢嗰個評分啦，過去嗰半年啦，都係喺20幾。到30分多少少之間， 嗯， 有上有落啦，但係有反彈冇回升噶，基本上，無論佢做乜、嗯、都係彈少少，跌翻少少咁樣。 嗯， 譬如上一輪我哋做呢個特首民望調查嗰陣時啦，佢升咗2分多啲嘅。 嗯， 到到最新我哋上個禮拜公布嗰期嘅民調，啱啱禮拜二啊，我哋公布嗰期嘅最新民調啦。 嗯， 佢嘅評分咧又跌翻2幾分啦。 嗯， 咁就啱啱就輸翻曬，即係第一點啦，即係佢支持個民望評分咧。長期都係得20幾或30分多啲，呢個係好低嘅水平。 嗯， 最重要咧，佢支持度，佢支持度咧，反對佢嘅人減去咗，即係支持佢嘅人啦，得出嚟嘅分數係負分嚟嘅。 負幾多？ 而家長期都係-40幾、50幾嘅。 嗯， 咁你可想而知，一個領導人，一個社會有60幾、70成人反對你。 嗯， 而個淨支持率係-50嘅話咧，咁其實你真係好難做落去嘅、嗯。你做乜都冇用，講乜都冇用。林鄭月娥以為自己好聰明，講好多古靈精怪啊，以為好有好即係佢能言善辯啦，咁講啦嚇，講一啲詭辯，佢以為可以嚇到人。但係事實上，你見到近呢一年咧，佢講乜咧，對佢民望都唔會有影響嘅。 嗯， 最新呢度民調咧，就我哋公布佢嗰個評分同支持度之餘咧，仲公布埋三個司長嘅支持度，即係律政司長、政務司長同埋啲財政司長。 嗯， 咁。其實咧，過往好有趣噶。過往佢同律政司長咧，就好多時都會輪流交換最墊底個位嘅。 嗯。 上一輪咧，就律政司長墊咗底。 嗯。 咁今次咧，又輪翻到林鄭月娥墊底啦。即係喺特首、三司、13局裏邊啦，林鄭係 飲啖水，唉， 最低分嘅，最低分嘅。 嗯。 咁呢個你可想而知，作為一個特首，作為最高領導人，你唔單止唔係透過一個民主程序選出嚟， 嗯， 你而且連民意嘅認受都攞唔到。咁、我成日都講，你睇我話七月一號就係分水嶺啦，其實都唔係啊，我覺得，即係一個咁嘅政府咧，佢而家係冇能力去領導個社會嘅，基本上，咁所以佢做乜咧都唔會得到太多人嘅支持，就算有啲嘢譬如疫症咁樣， 嗯。 香港市民算好合作嘅，無論係咩陣營，政府嘅防疫措施啦，市民都盡量配合嘅。 嗯。 但係一而再，再而三，令到市民失望。 嗯。 站在民調角度咧，其實當我哋遇到啲共同嘅危機同災難嘅時候咧，就政府係政府攞分嘅時候嚟嘅。 嗯。 但係由今年一月到而家咧，政府不但攞唔到分。仲不斷下跌，咁、所以其實你反映如果咁大嘅所謂 collective crisis，、你都唔能夠贏取到市民嘅喺一個咁嘅集體情緒下支持你，咁、你仲點領導呢個社會咧？咁所以其實我今年年初已經講咗㗎啦，即係林鄭月娥做落去咧，呢兩年咧呢、這個政府就空轉㗎啦，乜、都做唔到，有爭議嘅固然做唔到，冇爭議嘅。似乎不容易，咁大家有眼睇啦。 嗯， 講咗幾年咩垃圾徵費咁樣，又無疾而終啦，係嘛？ 嗯， 咁而家又講到話咩明日大雨咁嘢啦，咁但係佢反對人好多啦。 啊、嗯，佢堅持㗎。係、 哎，當然佢堅持。 嗯嚇。 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問題就即係佢無論做乜咧，佢都挽救唔到佢個民望㗎啦。因為你另一點可以留意嘅咧就係、每一次我哋做嘅民望同評分調查咧，過去嗰10個月啦。 嗯。 每一次都是有60%人至到40幾%的人咧，俾0分佢嘅。 嗯， 零分喎、 嗯， 即係話對你是一種敵意的評分嚟嘅。咁、你一個社會裏邊，你就係最高領導人，有40幾%，甚至最高試過去到60%的人係俾0分你嘅話，你可想而知，佢作為啲特首咧係幾咁黑人憎。 嗯， 佢根本就冇。就算有時彈翻上去咁講啦，都係得40幾%，有時仲有40幾%人俾零分佢。 嗯， 接近一半啦，真係。咁你可想而知，佢係冇辦法打開局面嘅。 嗯，嗱，好，講到呢度咧，我要回應少少啊。一個叫鄭龍嘅鄭龍 ，OK， 話今日遲咗少少，係今日遲咗少少，唔好意思啊。嗱，原諒我啦，好唔好啊？幫我like 個節目 ，share 個節目，同埋留個 comment 啦，嚇。幫下手，我而家正式同你講聲道歉。仲有 Nova Scotia 嚇，因為我相信呢位係加拿大觀眾啊。Nova Scotia 係加拿大一個省嚇 ，Nova Scotia。唔該你 like 都係唔夠嘅，同我哋 share 啊，再留多啲 comment 好唔好啊 ？Kelvin 聽都係 OK。嗱，同你哋講咗嘅咯，繼續我哋節目啊。Anyway， 趁呢度要講埋啊，就我哋嘅轉數快 number 咧係6809941 6809941，咁仲有咧我哋嘅支票抬頭以及地址都寫得好清楚啦，係不停咁咧喺我哋嘅畫面出現嘅。咁另外生命線乜嘢啊？件生命線咧就係 patron 啦。OK， 最好啊，你加入埋做承債人嚇。OK， 好，繼續講落去啦。喂，除咗依個林鄭咧，即係墊底啊，今次墊底之外咧，即係你都做過下個禮拜咧，我都好想聽聽個身份認同行到呢一步會非常點嘅。不過依個下個禮拜先講住。咁咧就五個社會指數、社會指標， 啊、 你哋最都係呢個禮拜發表嘅喎嚇。 呢、這個上個禮拜發表嘅， 上個禮拜發表嘅，可以反映啊！我而家想嗱，你哋個民調咧係多係反映咗香港一個脈絡出嚟嘅，一個 framework 出嚟嘅。OK， 咁咧就你嗰啲唔老禮嗰啲咧都冇辦法，呢、這個係你估中聯辦唔睇咩？你估北京唔睇？一定睇嚇，佢點樣反應就另外一件事。你繼續呢五個指標點樣？ 我哋咧其實就九十年代後期咧已經開始做呢五個指標嘅研究㗎啦。咁呢五個指標包括咗自由啦、民主啦、人權啦、法治啦同繁榮五個指標嘅。咁咧就即係我哋就形成一個趨勢啦，可以睇到啲二十年代嘅變化啦。咁咧其實呢五個指標咧喺去到2018年嗰個階段啦，就出現一個很明顯的滑波式的下跌了已經。咁咧由大部分五個指標都有六分幾啊、七分咁啊咁嘅水平啦。繁榮嗰個指標去到接近七分幾添啦，嗰個水平啦係大幅度直線滑波咁跌。舊年之後咧滑波情況更嚴重。咁我哋喺兩個月前嗰次嘅發布啦，我哋而家每個月做一次嘅。兩個月前嗰次發布啦，五個指標都破曬二十幾年嚟嘅新低。有三個指標是得四分多少少，另外有兩個指標咧係三分幾未到四分，而過往最高分嗰個繁榮指標咧，最高分試過去到七點幾，而家咧亦都得翻四分多啲。咁我哋最新嗰輪嘅調查咧就啱啱上個禮拜發表啦，啱啱係呢個禮拜二發表咗啦，咁咧就有輕微的反彈，但係個反彈幅度就好細，0.01%咁樣嚇，咁即係冇反彈啦喺統計學上。咁所以咧就可以想像到咧，如果呢五個指標嗰個分數咁低嘅話咧，即係香港整體市民嗰種情緒咧，無論喺人權、法治、民主、自由同埋呢個繁榮啦，都係出現咗好嚴重嘅信心危機咯。特別香港一向都講安定繁榮啊嘛，係嘛？繁榮指標過去比較高分嘅。即係無論嗰個評價民主一向都相對比較低啲啦，因為香港真係唔係民主啦嚇。法治個評分都唔曳嘅，因為香港都係其實標榜我哋法治社會啦嚇。但係呢兩個繁榮同法治呢兩個指標啦，近呢一年幾啦個下跌幅度係相當之明顯。亦都喺對上嗰輪，即係十一月嗰輪啦，係破咗歷年嘅新低咯。 喂，咁係喺你哋做嘅，我唔知道你嗰個時間係點樣嘅，係咪喺拉咗肥佬禮同埋黃之峰，即係嗰幾件啊，黃之峰啊嗰三個啦嚇，踎咗監，即係收咗監，同埋阿肥佬禮而家咧就唔俾保釋啊，之後做嘅咧， 其實因為我哋個月都做啦，所以你講下唔同階段都有啲數據嘅，咁我哋就反映緊整體趨勢咯，而最新呢輪咧就喺個零禮拜之前做完嘅，咁所以嗰個時間咧，啱啱就係 肥佬禮之前， 嗰三位係判咗刑啦，肥佬禮咧就知道佢會審啦，係大概嗰個階段啦， 嗱，講到呢度咧，喺咁嘅環境、咁嘅 backdrop 之下 ，OK， 特首就墊底，即係負嘅有幾多人負啊？60% 人會當佢負啊？ 佢而家個支持度咧係-50%咯， -50% OK 啊。咁啊，雖然咧啲藍絲就話咧，就即係香港市民對林鄭每做一件事惡毒攻擊啊，哎，用惡毒兩個字啊，就好 vicious 嘅嚇 OK 啊，我唔知啊。咁如果你咁樣嘅計法，即係話其實喺藍絲裏邊亦都有人係唔中意林鄭。 好明顯，你睇到而家我頭先講咗啦，過去嗰一年啦，係有40%至60%人咧俾零分佢嘅。 係， 咁涵蓋當然主要係啲可能對現實比較不滿，對而家政府比較不滿啊，對個政權比較不滿嗰班人啦。咁你可以估計呢班係所謂嘅黃絲啦嚇。但我哋有另一個研究計劃咧，就叫我們香港人計劃啦。每個禮拜都有一條咧，係即係就唔係恆常嘅題目會做嘅。講唔同嘅嘢㗎。我哋嗰度咧就會分開係即係民主派同非民主派兩組嚟到分析嘅。 係。 咁其實喺過往啲重大爭議議題，譬如話即係政府係咪即係透過抗疫嚟到去即係打自由啊？或者話即係嗰十二人送咗，你信唔信警察有份參與啊？嗰啲咁嘢啦嚇。咁喺呢兩啲題目裏邊咧，我哋都見到明顯咧，都有兩成幾至到三成幾之間嘅所謂非民主派嘅支持者啦，即係當佢部分係藍絲啦，都係俾政府咧係一個較負面嘅評分嘅。 係。 咁所以我相信喺藍絲裏邊咧，有一啲人對政府而家做法都唔滿意，呢個亦都係似乎係冇錯噶啦，應該嚇。 好啦，喺咁嘅 backdrop 之下咧，backdrop 之下咧，上個禮拜咧，其實應該12月6日 ，OK， 即係南華早報咧先報導 ，OK， 原來咧香港喺今年5月就成立咗一個由大陸海歸派人士為主嘅叫做紫荊黨，而咧就係咧非常之係想學習共產黨。第一件事咧，成立竟然係喺維多利亞港上邊一條船，咁我相信就一定唔係天星小輪啦。呢班大陸富豪咧就唔會坐天星小輪咁 cheap 嘅 ，OK？ 咁啊相信係遊艇，咁啊模仿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全國代表大會咧，都係喺只艇上邊係舉行嘅，咁啊真勁咯 ，OK？ 啊當年搞無產階級政黨呢啲絕對係資產階級嚟嘅。 咁嗰次都係意外嚟嘅啫，佢原本喺上海開噶嘛，不過俾。泄漏風聲，驚啲軍警去冚檔，先急急忙散水，然之後約定就喺嘉慶南湖嗰度咧，就入艇，咁啊去嗰度繼續開會咁解啫嘛。 啊，咁啊都即係咁歷史記，如果係有件咁嘅嘢咧，喺船上開咧，更加令到有浪漫化啦嚇。咁而家呢啲紫荊黨人咧，亦都想浪漫化，首先爆出嚟啦。咁啊，紫荊黨人咧聲稱咧就會為咧即係他哋可以咧召集到即係250,000人係加入呢個黨嘅。 佢講啦，係啦。 咁講250,000好多啊！我再講一次，喺1970年嘅時候，澳門人口係大概28,000到30,000啫。咁即係話佢接近整個澳門嘅人口。 當年 咁多，仲有係應該就好多港票啦，港票即係嗰啲喺香港讀過書嘅就喺香港做緊嘢嘅大陸人啦嚇，咁另外有大批海歸派， 冇錯，當然啦， 海歸派，仲有依啲海歸派唔係我哋香港嗰啲海歸派，香港海歸派嗰啲咁簡單嘅，咁啊係好有來頭，即係話佢咧唔係紅二代或者紅三代，官二代或者官三代，即係財雄勢厚，佢哋有嘅 connection 咧，我哋香港人係。Beyond 我哋嘅 comprehension 啊， 佢哋所知道嘅，咁佢哋咧就紅豆豆，氣昂昂，不過就唔係渡過鴨綠江啊！而家就話咧，佢哋有心就話咧，可以為香港政府咧係提供人才，認為香港政府咧係做事係失敗嘅。咁事實上咧，即係喺前日咧。呢、這個衛健委咧，即係中共官方組織啊。其實中共冇咩，即係唔係官方組織。衛健委咧就話公開批評嚇阿林鄭咧喺抗疫工作咧方面咧係冇落實到位嘅。OK， 即係講到明啦。OK， 咁林鄭差唔多同一時間咧，就林鄭本來去北京聖誕之前去北京述职嘅，就要延期。咁咧，大家咧就 再加上由屈榮賢啊等人啦、啊，仲有魏白宮發言人馮咩光啊嗰馮靠沙光，唉啊等人，再加上梁美芬，仲有葉劉，即係啊林鄭嘅師姐，齊起而攻擊，日日喺度踩啦啊，咁啊踩盡林鄭啦。好啦，仲有一個 backdrop 就係公務員係。再攞嗰張片出嚟先，嗰、那個 graphic 啊，而家係公務員全部要宣誓效忠啊嘛。 好 嘅，尋日咧，林鄭咧就監誓，監誓就係所有副局長以及政治助理咧就要宣誓 ，OK 效忠。 嗯。 咁呢啲咧就真係新鮮事物啦。中共成日所講嘅新鮮事物。在這樣的 backdrop 之下爆一個紫荊黨出來，而紫荊黨就說要向共產黨學習民主，要協商的，你怎麼看啊教授？ 當然突然間有人在這個時候，當立法會說的民主是沒有了，又即是林鄭月娥說自己回來的時候，突然間爆這個黨有些意外，不過我又覺得即現在的揣測呢就沒有證據去支持的，譬如你說他是地下黨這樣，咁你見到其實文匯啊、大公啊嗰啲都冇特別撐佢，亦都唔見到一啲所謂建制派嘅重量級人物咧去支持呢個黨，呢個第一點啦。反而我覺得咧，你睇翻而家已經曝咗光嘅呢個紫荊黨嘅一啲人啦，呢班人咧其實喺特區政府裏邊咧，都唔係話得到咩重用，冇乜委員會啊、諮詢組有佢哋份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可能更加大嘅可能性就係趁住而家國安法啊。失效咗啦，咁啊，特區政府咧就真係面對緊一個轉變啦。咁而家有一班即係都賺到啲少少錢，喺香港一啲所謂即係國內嘅來港嘅人士啦，佢哋趁咗機會咧，亦想分一杯羹。喺香港社會嘅政治光譜裏邊咧，有一個發言權。或者起碼爭取到即係特區政府。以中央政府一啲青睞俾啲位佢哋，我覺得呢個可能性似乎就喺現階段睇潮高啲。你話佢地下黨，你話講，如果你話佢地下黨，我都明白中共喺香港安插佢嘅人咧，並非始於今日。其實我相信二三十年前已經開始做緊㗎啦，已經。 我睇係1949年之前已經做緊。 係啦。 我相信1921年開始中共成立嗰年開始已經安插人喺香港㗎啦。 咁當然係啦，佢有左校啊啲嘢，工會啲嘢啦嚇。但係你話安插啲人喺啲崗位裏邊做地下黨咧，我相信係香港前途之後咧就更加積極去做嘅。 係。 咁所以如果就係地下黨嘅話咧，就肯定唔會係一啲全部清一色來自國內嗰啲即係新移民啦，又或者移民，我覺得唔會，所以我覺得話佢地下黨咧就抬舉咗佢哋嘅。第二，佢哋呢班人咧，頭先我講過啦，佢哋呢班人咧，其實喺香港特區政府嘅架構裏邊咧冇乜角色嘅。咁所以亦都見得，即係見得出佢哋唔係一班受到建制重視嘅人，起碼係咁講。呢個第二點。第三咧，佢出嚟之後講嗰啲嘢咧，你又覺得好離地啊！佢話要爭取25萬人做佢會員啊嘛， 黨員 係黨員啊嘛。其實呢個數字好誇張噶，香港最大嘅黨都唔會有25萬人係嘛？ 係4萬幾， 四萬幾萬人啫嘛，係嘛？ 啊，即係民建聯 係啦。咁佢以為可以攞25萬人，咁我覺得有少少老作咯，即係作大唔使本啦嚇。第二咧，佢提出嗰啲剛正剛咧，又話要學習協商政治啊，百年一國兩制呢啲嘢咧。呢啲空話嚟嘅，協商政治就唔係一種進發展嚟嘅，係一種倒退嚟嘅， 係啊。 不過而家啊，趁住阿爺要全面控制香港，即係放啲氣球出嚟試探下阿爺有冇反應，可能性比較高，我覺得。咁我覺得即係咩百年一國兩制都冇乜意義㗎。咁你好明顯一國兩制呢樣嘢， 喂，黃之峰都講過啦， 不斷講㗎啦，係 啊，黃之峰嗰啲他哋嗰派人都有猛提啦，咩自決嗰啲都係想話啊，即係以後嗰50年點算？ 係啊，所以我覺得就呢個黨，我自己初步判斷，我相信佢都係一班來港一段時間，咁啊有一定嘅經濟實力，跟住又不甘寂寞，想趁呢個機會咧，就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分到杯羹喺政治舞台上。 咦？ 我相信呢個可能性比較高咯。 嗱，但係咁睇，以中共對香港嘅控制，尤其是對大陸人嘅控制，你呢啲嘢可以亂噏嘅咩？嗱，二十五萬人咧，誒，儘管佢啊呢個叫做李山，係都係帶頭人物，而家黨主席啊，阿李主席，阿李山就話咧，誒二十五萬黨員啦嚇，佢係冇提到執政，咁但係咧，誒佢就話要有雙議會，有個上議院、下議院，呢樣嘢其實喺幾十年前有人攞出嚟講噶啦。其實今日嘅立法會嘅結構咧，三十五席功能組別咧，其實都係一個上議院嚟嘅， 係 呢個上議院嚟嘅。咁咧就一句咁講曬，佢就睇唔起你啲我一般香港人，即係港產咧，係港產，係認咗佢係港產咧，即係我哋唔會一擲千金啊，係啊，即係揮金如土以及一招搖過市，嗰啲個年代已經過去咗啦啊！咁但係呢班人咧，就佢哋自視就好高嘅， 係 喺金融界裏邊咧係有地位嘅，因為金融界咧就係大陸、香港加美國，即係華爾街嗰啲。他哋係搭通天地線嘅，而華爾街啲人咧係樂意請呢班人入去做，因為佢可以掹埋大陸嗰啲錢過嚟，大家一齊揾食嘅嚇。咁華爾街呢班人咧喺中共喺19年前加入 WTO 咧係扮演重要角色，佢哋同中共盤帳咧寫到好靚，等咧就有啲入㗎嚇。咁啊，但係呢班人咧佢就覺得香港就一無是處，認為香港公務員咧係唔掂嘅嗱。教授，鐘教授，即香港公務員系統以及公務員咧，備受批評咧，已經唔係第一日聽到噶啦。我哋成日聽到有一個字，一個 term 叫做官僚，官僚啊，啲官嘅面孔啊，即亦有建制派人士同我講過話，阿湛。你都未見過啲官啲面孔啊！我話唔係喎，佢上嚟我哋節目好客氣喎。佢話佢上你節目就客氣啫，我哋真係去同啲官傾啊！你都唔知啲官啲面孔幾難頂啊！是爺非爺，所以佢話咧要用大陸嗰套取代香港。咁事實上呢個係咪一個主觀嘅願望呢？咁我哋休息翻嚟再傾過。嗱，記得啊 ，OK。你可以唔中意我，今日遲到我 sorry 啊，鄭生啊，鄭龍啊 ，OK， 但係同你 sorry 咗，咁唔該你支持一下我哋68099416809941，咁仲有咧，我哋個支票抬頭地址以及 Patreon， 記得冇你哋嘅支持，城寨唔可以繼續落去，冇你哋嘅支持，亦都唔會有彌敦道證交所以及我哋其他節目。就慷慨解囊，唔係好多嘅啫，支持我哋。等一陣翻嚟再見。 各位網友，大廚系列嘅紅燒原體一公斤原價158，現在118。想食得好啲咧，就要買大廚系列嘅鮑汁烩海參花膠，二人份量，裏面有花菇、海參、花膠，用頂級醬料炆製，特別入味。原價268，現售228。如果想吃西餐呢，就要买韩国猪安$98，买一送一。买过韩猪的网友都赞韩猪实在太好吃了，有油香但不肥腻。今期还有澳洲和牛 M6 西兰扒 200g， 原价188，现在168。榴莲迷大喜讯 ,Freshmark 除了有大家熟悉的 D24 和 D88 的榴莲肉新货到港之外，还有稀有的竹脚和果王的猫山王，现在凡购买两盒送西班牙的卡威卡通红酒或者白酒一支，多买多送，还有其他优惠请看人民超市网页或者 Facebook。 祝大家圣诞平安，新年进步。 今晚我哋揾到鍾劍華教授上嚟，咁鍾劍華咧係香港民意研究所嘅副行政總裁， 冇講錯嘛？ 冇錯。咁咧就係即係呢個世界咧，就有啲嘢咧就可以解釋，有啲嘢就唔可以解釋嘅。咁可以解釋嘅同埋唔可以解釋嘅咧，其中一樣嘢咧，你唔中意一個人或者睇個人唔順眼，咁啊就係歷史上發生好多嘢咧，都係唔係好順眼嘅嚇。OK， 咁啊大陸咧，即係我陣間先講大陸咧，講下咧就係我哋講遠啲啊，即係。你話三哥陽啊，有啲天馬行空啊，唔係天馬行空，我啲叫視野嚟嘅啫。不如我哋時光倒流40年前，或者50年前嘅烏干達。OK， 從前烏干達有個肥總統叫做阿敏，阿敏啊，或者叫譯到阿明總統。咁啊，電影裏邊咧就有幾套咩特襲安提堡機場啊，同一時間出過三套噶啦。如果有朋友記得特襲、突擊或者依個安提堡機場。啊！你可以講翻呢套戲，講咩咧？好嘅，我唔講，你自己慢慢睇嗰套戲啦。咁啊，個主角當然係阿敏總統啦。阿敏啊當咗權 ，OK？ 阿敏係英國訓練出嚟嘅，即係一個其實低級軍官嚟嘅啫，啲低級警察嘅警官之類。咁啊撈到個位，當然手段好勁啦。咁啊上台之後發現 ，OK？ 睇啲印度人咧，印度裔嘅人咧就唔順眼 ，OK？ 咁啊。即係逢係英國統治過嘅地方咧，都會有印度人嘅，即係南亞裔人，香港都有啦，嚇 ，OK， 南非都有啦，嚇，咁啊，即係中美洲嗰啲曾經嗰啲牙買加嗰啲都有印度裔人，咁啊喺烏干達咧，印度人咧就即係掌控咗個經濟，控制咗個經濟嘅 ，OK， 人就唔係好多 ，OK， 主要係做生意嘅，咁啊。50,000多人啫，咁咧亞敏覺得咧，你依班友咧就阻住我哋發達烏干達人民自主，咁啊一夜之間就將佢啲財產就收歸國有，唔該你就走啊，咁啊嗰班印度人咧一大部分咧做咗即係攞到居英權去英國啦，咁啊諗住你攞到你啲印度人嘅財產，咁我哋今次烏干達人仲唔可以當家作主咩？我哋控制。點知咧？印度人走咗啊，唔知都幾多錢走，可能真係冇嘅，就帶埋啲 connections 走，個聯繫生意嘅聯繫走，用今日我哋嘅術語就叫做供應鏈啊。咁咧，烏干達嘅供應啊，生活必需品同各種供應商店全部關門。咁你就算你政府佔領咗依啲商店，佔領咗依啲財產，佔領咗依啲物業，都係冇用嘅。你冇翻 connection 咧，你邊度揾人咧？係供應啲貨品烏干達咧？咁烏干達從此經濟根本就 collapse 係崩潰嘅，跟住內戰延綿，最後尾咧都烏干呢個佢都要倒台。不過烏干達呢個阿米恩總統。是有好死的，他走去哪呢？走了去沙地阿拉伯就娶過啊，咁啊得以安享天，咁咪叫係咪叫安享天年啊？ 係啊，冇錯， 安享天年嘅，哇唔好理佢係咪安享天年啊？OK 嚇啊，咁咧睇唔順眼嘅嘢咧就經常發生，好似今日咁咧就係、其實大陸咧就睇香港人係唔順眼。 係 啊，開頭鄧小平咧，莫老毛啊、老等嗰啲咧係唔順眼啦，不過有利用價值啊嘛，係咪先？但係而家嗰啲咧就越嚟越唔順眼嚇，唔單止啊，即係老雜集團，而香港咧，即係喺香港做嗰啲大陸嗰啲精英 ，OK， 用各種方法，可能即係佢喺外國留過學，名牌大學啊，名牌大學主要係美國嚇，主要係美國嘅。咁就係、再加上屋企佢可能係紅二代、紅三代或者係官二代、官三代呢班人咧，就喺香港嘅金融市場咧，就係、佔咗好重要嘅一個地位。OK， 即係李小加，大家都知啊，李小加就根本就係大陸人嚟噶嘛。係 冇錯。 咁又係有啲角色咧，你係一定要揾大陸人做嘅，呢、這個無可置疑嘅嚇。因為咧，呢、這個金融國際金融中心咧，全世界係通嘅，倫敦、紐約嚇。加香港同埋東京都係冚唪通嘅，你再加上海，如果你冇個人行通咁多面咧，係唔得嘅。但係以呢個咁狹窄嘅，就算金融領域裏面你哋就好有成就，係足唔足以啊？係啊， 即係你要趯走啲香港人嚇，即係覺得你香港人死窮鬼啊嚇，死窮鬼啊，留島不留人啊 ，exact 嘅説話，我係事實陳述，啊，記住係事實陳述，喺舊年嘅八月十七日喺多倫多以及澳洲發生嘅就係、是。大親共華人揸住法拉利跑車，成隊揸埋支五星旗喺度鬧香港人死窮鬼啊！仲有兩個粗口唔可以講喺呢度。係啊，我哋留島不留人，走啦你哋班人啊！係咪咁嘅心態之下，認為佢已經係足夠有能力留島不留人，全面配合中央奪本香港呢？ 我覺得就。當然，你從主權角度咧，咁香港個主權已經翻咗北京嘅政府，呢個事實啦。 嗯。 不過，正如頭先你所講，既然我哋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呢個承諾，又有基本法嘅話咧，如果中共啊係真係跟翻佢嘅承諾嚟處理香港問題嘅話咧，今日好多問題咧就唔會發生嘅。 嗯。 因為譬如話，根據基本法，到到2007年嗰個特首選舉啦，香港人已經可以透過立法會三分之二同意。提請呢、這個人大就可以確就可以備案添啊！仲係話三部曲啫嘛。 嗯。 但係中共咧露出佢嘅本質啦，咁啊推翻自己嘅承諾，三部曲變五部曲，而家變得遙遙無期係嘛？咁、我覺得過度強調要控制啦。咁你控制你已經擁有主權啦，你要控制啲乜咧？咁樣你要控制到香港原本有嘅自由。法治或者話半吊子嘅民主都死曬，咁呢個對邊個有好處咧？好明顯，而家我覺得而家要好要認真思考嘅就係呢個問題。咁你而家你話過去一年係有啲抗爭啊，咁但係呢個抗爭嘅本身嘅基本前因就係因為香港嘅制度唔民主，個政府施政出咗問題，先至引致舊年有嗰條修例風波啫嘛，係嘛？你唔去追究林鄭月娥呢個政府。仲要壓住去撐佢，跟住撐警，做埋咁多無謂嘢，跟住立埋呢個國安法，你以為可以解決問題？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你睇國安法立咗之後啦，而家中環甲級寫字樓嘅空置率咧，根據我所知咧係40年來最高㗎。 哇！陰公咯，四十年前即係幾多年啊？1980 係40年來最高㗎。 係。 再睇下近期有一啲移民個案咧，你發覺係真係好值得去憂慮嘅，因為林鄭月娥喺施政報告發表之後，佢講過，佢話而家啲人走咗冇問題噶，移民潮幾少有噶啦，即係香港發展得好，佢哋會翻嚟噶啦咁講。佢呢個講法咧，枉佢經常話自己讀社會科學，一啲社會上學嘅想像都冇，八十年代。嗰一次嘅移民潮，90年代嗰一次嘅移民潮，兩次我都作為一個年輕人，我都目睹過。 你而家好仲好年輕。根據我哋咧超級 IQ 局長所講咧，你都係中年。 係冇錯 啊，中年人好後生噶咋。 係啦係啦。咁啊，兩次我都目睹過，亦都有朋友走。但係實際上你睇到當時個社會係進步嘅，進步到邊度啦？係逐步民主化，個政府越嚟越問責。傳媒言論好開放，香港人有基本嘅自由，雖然冇民主，民主都開放緊啊！個政府越嚟越問責，以至人權保障都提升。所以當時兩次移民潮要走咧，佢唔係話對嗰個現實情況好不滿嘅，佢係只不過對未來冇信心啫嘛。但係而家你睇到咧，而家走嗰啲係點啦？係逃難嘅許智峯嗰啲咁樣。我最近有幾個朋友走啦，係好短時間決定頭也不回咁走嘅。他們走的時候那種心情是怎樣呢？第一真的恐懼，一個是很清晰而已經存在的恐懼，這個第一點。第二呢，他們對整個氣氛說到相當不憤和不滿。第三，有其中一批有小孩的，說得很清楚，我就不憤氣我的兒子被人洗腦。那你想想，這樣的情況下走，跟過往的兩次移民潮要走是完全不同的出發點，當時他賣保險， 沒錯， 他是 對未來感到不安，不是對現實不滿，現在是對現實強烈的不滿，你這樣走，充滿了憤怒地走，你說他會不會回來？我相信可能性很低，除非香港的情況有大變。這是第一個問題。好了，你說留島不留人，留島不留人，這個說法其實高度簡化了一個問題，香港700多萬人，我當然會覺得 七百萬一萬人走曬，可能性好低嘅。你如果走一二百萬已經好誇張啦，已經、嗯、啊好啦，我當你而家有個安法啦，真係好多人有 BNO， 我都未走啦。我就算俾你走百五萬至百萬人，好啦，你跟住又送翻百五萬或者二百萬落嚟香港。咁但係嗰百五萬同二百萬人所形成嗰個香港咧，就唔係當初你要收翻嗰個香港啦嘛，係嘛？已經係一個另一個性質嘅香港啦嘛。 嗯。 咁你失去咗原本我哋有嘅法治、自由同埋有限嘅民主， 嗯， 以至一啲其他促成我哋而家呢個經濟局面嘅一啲軟文化因素，嗯、即係大家合約精神啊，我哋感覺安全啊，我同你傾偈唔會驚你篤我灰啊啲咁嘢。 嗯， 你冇話我等你出銀行唔會驚俾人充公啊。 我就唔會篤你，你就唔會篤我。我唔排除咧，你有啲熟嘅人叫做唔熟唔識， 即係啦。 湛國陽咧俾啲熟嘅人咧係篤過啦，不過唔熟有冇唔熟嘅篤我，我唔知啊。通常篤灰呢家嘢咧係秘密嘅。咁邊個篤過我咧？邊個舉報過我？自己心知肚明。OK， 我唔會同你喺依度賣廣告嘅嚇。咁、啊、如果你認為做得啱嘅，你繼續嚟，我歡迎舉報。而家咧係有熱線嘅。OK， 講繼續講埋啦，即係嗱。你過往香港唔會有啲咁嘅事噶嘛？而家你整條警警條激督灰熱線係嘛？連抗疫都話搞督灰熱線。 喂，第一日一萬個打去啊！ 連抗疫都搞個督灰熱線。 嗯。 跟住你等車等車銀行幾時會諗過無端端會俾你凍結㗎？係嘛？即係你而家破壞曬香港原有嗰啲能夠形成一個金融中心、國際城市嘅元素。同時你話換咗百萬人落嚟，呢百萬人又唔係香港嗰種文化體系養成嘅一班人。咁所以我覺得所謂留島不留人呢、這個呢咁嘅講法咧，係一種極之失敗主義嘅講法嚟嘅，即係你話俾人聽我失敗咁解啫嘛，係嘛，先、嗯、會咁諗啫嘛。所以我覺得其實一個有效嘅，若果係話有意義嘅中央政府啦，應該諗下你要留人，留人就要留島，係嘛？ 嗯、 個島你攞咗㗎啦，你要留人。如果留到個島留唔到人，就你失敗，好簡單啫。咁、嗯、我覺得而家問題就係你以為。講句説話，我留島不留人，我就換人咯咁樣，以為咁就可以解決問題嘅話咧，呢個係失敗主義講法，呢個切其一。第二咧，我唔認為會成功， 嗯、 因為你換曬啲人嘅話咧，香港已經不再係嗰個香港，而家咧已經係好多嘢破壞咗噶啦已經。所以如果能夠及早撥亂反正嘅話咧，香港未必完全冇希望。但如果你繼續喺呢條錯誤路線繼續做落去嘅話咧， 嗯， 仲係本住我要全面控制，我不惜犧牲一啲短期利益。 嗯、 我以為可以國際社會幾個月後就接受社會接受呢個現實，我覺得要講呢個假定咧係已經證明係完全錯誤嘅， 嗯， 亦都冇可能令到香港喺未來一段時間裏邊咧好快就重新 pick 翻，好似阿林鄭月娥喺施政報告所講啊，即係金融中心係嘛？講啊容易啊，即係你如果連等親銀行都驚俾人充公嘅，你點做金融中心咧係嘛？所以我覺得而家整體性嘅破壞咧。其實不是那班示威者，不是那些所謂黑暴造成的，而家呢啲破壞咧，唯一有能力破壞香港的法治、摧毀民主承諾、摧毀香港的即係金融中心系統的一些背景因素的人咧，其實不是香港人， 嗯， 係操持香港主權的北京政府咯。 有權的人嗱，即係舊年所謂。黑暴啲藍絲同埋海外親共華人以及親共港人叫嘅黑暴 ，OK， 的確令到生活係唔方便嘅， 係 區域性嘅，亦都有啲人係不幸，即係話啊，即係無辜嘅嚇，咁啊行過，我揸架車行過，爭啲俾人攞張凳掟，掟到咁， 好少咗呢啲事。 I feel sorry，OK、okay?。不過我想話俾你聽，即係你譬如揸車喺經過理大，當時俾人掟凳，掟唔中你嚇，就掟唔中你嚇嚇我，感覺到我安慰下你，拍拍啊，唔使驚唔使驚。但係每個人都係 victim， 喺舊年裏邊，你估我哋冇損失咩？你估你嗰啲朋友喺黃絲嘅朋友裏邊冇損失咩？我都有損失啊，不過即係都唔少嘅損失啊，話俾你聽即係喺唔可以開工啊之類啲咁嘅嘢嚇，好多人都有損失嘅。OK， 咁但係呢啲所謂黑暴根本係冇能力動搖到香港嘅政治經濟板塊，因為呢班人根本就無權嘅人， 我冇話掟燃燒彈係啱啊！當然邊啲人掟燃燒彈咧，係依啲係值得深究啊！大家唔好盲咗對眼去睇啊 ！OK， 咁啊，我哋去睇下，即係話邊係要有權嘅人？好簡單嚟講啊，有權嘅人先可以攬炒香港，而家咁樣衝擊香港，包括立咗依個國安法，將你肥佬禮收監 ，OK， 將你啲財產凍結。嗰、那個咩某即係傑乜嗰個網台主持人籌款去幫台灣嗰啲逃去台灣啲年輕人讀書嘅財產，乜都話你係嫌涉嫌洗黑錢，就凍結你啲財產。咩許志峰嗰啲，哇！佢 成家凍結曬啊！ 成家個老婆、老豆、老母、啲仔女嗰啲咁嘅小孩子嗰啲咁嘅户口都可以凍結，喺未有法庭指令之下就凍結嘅。哇！喺咁嘅情況之下，喂你冇話唔驚喎？儘管乜嘢，我又唔係黑暴，我又唔係暴徒，屌我唔係黃絲，我唔係泛民，我係藍絲，咁幾愛國啊 ？OK 嚇、啊？你點夠我愛國？我個名字有個國字啊！我老豆想我愛國，所以改叫湛國人。你老豆可能都想你做愛國嘅喎，唉，叫鍾建華 嚇。呢、這個我就冇問過啦。不過老實講，我一向我都覺得我好愛國嘅。正正因為愛國，我哋先至要指正個政府嘅錯誤。 你大中華膠啊！ 我自認係大中華膠嚟嘅。 啊 ，OK， 好嗱，繼續講落去啦。根本就冇能力攬炒香港，啲僆仔嚟笠攬炒，攬炒得個鴨字啫嘛。你啊，啲人啊，稍為成熟啊，幾多人想發達啊？今世 係 我想揸名車，我想住豪宅，我想有遊艇，我想每年旅遊幾次環遊世界，得唔得啊？ 即係香港嘅問題啦，你見到係 講下啫嘛。 2003年之後，一波比一波強烈嘅原因啊，唔係在於香港人中意搞事啊，而係在於北京。冇實現到佢嘅承諾啊！而家香港呢個制度咧，係完全落後於香港人嘅期望不特止，亦都唔能夠解決香港一個咁複雜社會嘅問題，先至會出現一連串嘅錯誤。舊年林鄭月娥嗰個修例，喺咁多人反對底下，佢照去，先至令到佢哋出街。所以我覺得個問題關鍵就係香港嘅制度落伍啊！而造成制度落伍嘅原因咧，就北京唔肯放權啊嘛。北京以為我可以用佢嘅。在大陸那一套牢牢控制了香港嘛，但實際上我講了，現在的問題你就算你立了國安法，你摧毀香港法治，甚至你搞到新聞界沒啖好食、啊、你搞定港台，我當你搞定它了，最後結果是怎樣呢？香港就沒有辦法繼續成為一個金融中心，沒有辦法做白手套，沒有辦法為中國的發展作出任何貢獻，這個是你自己摧毀的。我覺得問題不要賴在香港人度，造成今日呢個局面的罪魁禍首，其實是北京。 嗱，我想話俾你聽，舊年的反修例，反送中，點解有反送中？因為有個送中出嚟，無端端搞嘅呢樣嘢咧，將香港嗰個我哋最顧忌嘅一樣嘢啊，各位藍絲。嘅朋友，你識得我啊？我識得你，我當仲係當你哋係朋友嚟嘅。OK，雖然有個別人士去舉報我，唔緊要啦。你中意舉報就舉報，你對得住良心，你對得住天主，對得住耶穌，你咪做咯。OK， 啊 ，anyway， 我講即係你要知道送中呢樣嘢，送中係港府搞出嚟。其實是大陸搞出嚟嘅 ，OK？ 香港人其實就冇諗到你搞次送中，因為大家最顧忌一樣嘢，諗死你中共唔會夠膽做嘅 ，OK？ 最多唔俾民主你嘅啫，啊！ 其實送中條例嗰個背景啦，最後總會出嘅，因為當時好多人就話呢個係北京嘅意思啦，但大家留意記得，當舊年咧六月初出現咗百萬人上街之後啦，當時喺即係英國嘅。駐英國的大使劉曉明出來接受過 BBC 訪問的，當時他說其實這個送中條例不是北京授意林鄭月娥去做的，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正正好，如果我當他說真的，正正反映一個問題，林鄭月娥我不知道她立什麼心，整條這樣的送中條例，跟著商界反對，很多人有疑慮，國際社會有反應，她完全不理，一概不理，繼續照去又話同理心啊、同情心啊，一定要做啊咁樣，完全唔理。 但係那個法例本身是嚴重破壞一國兩制，嗰陣時講噶嘛。好啦，你完全不理。但係到咁多人反對的時候咧，北京不但只冇喝停佢，既然不是 你授意嘅，點解唔喝停佢咧？佢冇喝停佢喎。最後咧仲要韓正出嚟，即係撐阿林鄭喎。咁你多一個中央政治局的委員拋個身出嚟壓住落呢個特區政府身上的話咧，咁跟住呢年半出現的問題咧，就喺中共體制下就好自然啦。你撐得佢，你自然撐到佢尾啦。因為我唔撐佢嘅話，就踩自己台啊嘛。而家係嘛？咁所以雖然成件事大家擺明知道問題嘅核心係香港嘅制度落伍，你仍然都要死撐。問題嘅始作俑者係林鄭月娥，你繼續要撐佢，俾佢做到而家。我頭先一開始講咗啦，佢嗰個民望六成人俾零分佢，佢根本冇能力去領導香港，亦都冇能力去解決問題。但係你繼續要俾佢做，咁你即係攬住死。咩叫攬炒啫？呢啲咪叫攬炒咯。攬炒唔係香港人啊，攬炒係北京嘅錯誤政策決定，長期對港政策錯誤，造成我哋而家長期嘅問題。跟住你仲繼續錯落去，最後結果就摧毀香港。咁所講嘅咩有能力、有信心維持香港嘅安定繁榮啊，五十年不變，呢啲咪自己推翻曬咯。即係你講到幾漂亮啊，或者話你唔介意對住國際傳媒講一啲冇人信嘅大話，例如一國兩制已經成功落實，得到國際社會嘅高度讚揚。呢啲聽過啦。或者最近講。九七回歸之後，香港人才享受到從來未有的自由和民主。 有人信啊？ 傻的呢啲説話，即係講出嚟， 我陣間話俾你聽，邊啲人信啦、啊、嚇？ 講出嚟都可恥，我覺得係嘛？即係你唔介意講一啲冇人信的大話，你咪繼續講咯。但個事實很清楚嘛。香港九七年之前邊度有政治難民㗎？而家有啦。香港九七年之前邊度有幾多個政治犯啊？而家周街都是啦、啊香港九七年之前，邊度有人會話用咗恐慌性嘅心態即時想走就走㗎？而家有啦，係嘛？咁我覺得其實今日香港嘅問題咧，無論你講講得幾漂亮啦，呃唔到任何人嘅，呃唔到國際社會嘅，你自己呃自己啫嘛。問題你呃自己，俾你呃到又點啫？係嘛？個結局就係香港即係、就是、難以發揮佢應有嘅角色，甚至長遠會成為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個負累。話佢話會長期成為一個不安之地。咁呢個對邊個有好處咧？亦都證明咗一國兩制係流嘢嚟嘅。證明咗你根本共產黨係冇能力治理一個國際城市，咁簡單啫嘛，就係、 是。其實咧，對管治香港嚟講咧，對中共係新鮮事物。 當然係啊，係啊。 但係中共越嚟越冇咗謙虛之心。 係冇錯。 曾經鄧小平起碼佢表面上。他都有謙虛之心啊嘛！老毛即係講一套就做另外一套噶啦，OK？ 日日嗌咧就打倒帝收反殖，OK？ 結果香港澳門任你前蘇聯蘇共點樣喺聯合國鬧佢，佢都係唔收翻香港澳門。有幾件事啊，即係簡單講啊，第一就1961年嘅果亞事件，即係中印戰爭之前啊嘅一年。啱啱一年到咧，就發生果亞。果亞就是印度西邊一個海岸小地方，即係葡萄牙殖民地，即係葡萄牙即係攞海岸咧，人少啊，即係冇能力深入去啊。咁咧，印度軍隊喺1961年12月初啊，用海陸空三軍精鋭部隊，包括航空母艦啊，去攻入去果亞，武力攞翻果亞嘅。OK， 咁啊，當時中共受到壓力嘅。OK， 既然印度嚇呢、這個國家。即係喺反殖方面一夜之間，其實三日用咗三日攞翻果噶。點解中共唔收翻澳門，唔收翻香港？但係中共當時咧，即係話大家佢你哋國際咧啲人咧，你啲反動派咧都係想轉移視線，香港碗問題其實咧想轉移我哋。其實在台灣，美軍駐防台灣，即係美國武力侵佔咗台灣，你哋又唔好講下 ，OK？ 成日咧，即係根本係強詞奪理嚟嘅。中共忍住俾人鬧，都要守住香港同埋澳門，因為做澳門就算攞翻啊 ，OK， 佢一定會影響香港嘅心理噶嘛。 當然係，大家記得嗱，當然啦，我係覺得即係用一個武力手段去收回一個地方啦。 始終都是一個恐怖想像力的做法的。而香港透過協商，透過一份國際協議安排到一個主權過渡，咁呢個始終係好事，但係你如果過渡咗之後，你唔能夠維持你嘅承諾嘅話咧，咁呢個就失敗，咁呢個好明顯噶啦。其實咧，喺共產黨未立國之嗰個階段咧，已經知道當時共產黨用嘅對港政策咧，充分利用啊嘛，長期維持個香港動態。咁所以佢係唔想收翻香港嘅，而香港咧喺特別喺政治動盪嗰二十年啦嚇。香港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的，一個門戶的角色的，所謂白手套啦，係嘛？所以其實從啱先係咁噶啦。到到1966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之後咧，當時的葡萄牙殖民政府啦，直頭係話我俾澳門我不要咁噶。當時是中共自己怕啊，佢唔想你俾翻佢啊。 即使在文革的時候， 即使文革嗰時候，佢都不想你叫翻佢啊。可想而知。在那個階段，周恩來他們的領導人都看得出香港的作用、澳門的作用、維持現狀的重要性。 其實好，你現在是毛澤東看得到。 你現在你承諾了的事情都做不到，跟住造成那麼多問題，你就賴落去賣落去香港人道，跟住就話自己成功落實，你咪繼續自己講咯，有幾多人信啦？ 嗱，講到咧，即係話回歸之後啊，即係直到而家香港人的自由比回歸之前多咧。我頭先咪同你講有人信啊嘛，即係喺即係不久之前咧遇到個加拿大華人啊，加拿大香港人有不值噶啦，去咗弱國好多好多好多年啊，即係即係某專業界別精英啊，絕對唔係唐人街嘅嗰啲唔識講英文或者唔識寫英文、唔識睇英文嗰啲人啊，係非常之學歷、非常之有成功，可以話獨當一面，我恭喜佢，我羨慕而不妒忌。人家有成就，人家有錢是應該恭喜的 ，OK？ 啊，即係唔好，你千祈唔好誤會。佢一見到我，佢就話：阿湛生，你哋回歸之後，咪比回歸之前多咗好多自由咯。哇！我肯定惡咗言。 咁佢國內係咁宣傳啊嘛，咁佢自然有啲人會信嘅。 點解呢個節目咧？即係成日講開，即係話海外華人咧。因為我哋係好多海外朋友睇我哋嘅節目，係好多嘅 ，OK。所以咧，我哋要話聲俾你聽，即係喺海外發生嘅嘢，可能佢哋收到嘅資訊咧係片面，仲有好複雜因素嘅。不過陣間知道好複雜嘅因素。嗱，我講到依度咧，我哋要停一停啊嚇 ，OK。咁我真係好希望大家咧，即係睇一睇我頭先所講嘅。阿根廷唔係阿根廷，烏干達呢件事件有幾多人記得呢？有幾多人睇過？有三套電影叫《突襲安提堡》，OK？ 係 係，冇 錯。啊，《突襲安提堡機場》啊，睇過咧嚇，你可以講下。其實咧，拍電影咧係一種生意嚟嘅啫。大家如果覺得嗰個題材好咧，就爭住做。我記得當年咧。即係你大家查呢、這個，我哋有個有套粵語我哋都有電影節目嘅，我哋城際有嘅。馬永貞鬥馬永貞啊！講馬永貞啊，喺香港曾經試過三套馬永貞電影同一時間推出嚟嘅。係，呢啲係 marketing， 呢啲 business is competition。OK， 啊，即係邊個記得嘅咧？就邊個記得亞敏總統係點嘅咧？亞敏總統係50年前嘅事啊，1970年嘅時候趕走印度人啊，呢件事件對烏干達嘅經濟係毀滅性嘅作用。即係我唔信中共咁蠢嘅喎，啊！即係中共咧係比起呢啲咁嘅第三世界國家咧嚇，係聰明好多嘅喎，除咗有實力之外咧，聰明好多嘅喎。中共亦都唔會蠢到好似阿根廷獨嗰個獨裁者叫咩？加利亞提啊！1982年嘅時候用武力去攞翻福克蘭群島，又名馬爾維納斯群島，冇咁蠢嘅喎嚇。他以往的 track record 就是話1967年話你港英唔低頭就要走頭，即係話收翻港，始終係冇實行到嘅喎，啊！即係中共就冇咁蠢嘅，咁但係而家依班人成立呢個紫荊黨，成立咗㗎啦，present perfect tense，OK，就 一副咧全面接收香港留島不留人心態，25万黨員用中共以前成日噏嘅講嘅，香港係一個經濟城市，唔係一個政治城市。當有一個黨有25万黨員嘅時候，香港係非常之政治化，係咪咁講啊，教授啊？而家民建聯叻極都係唔夠5万黨員啊，25万即民建聯五倍啊，咪通街都紫荊黨人啊！好啦。咁我哋唞一陣，我翻嚟仲有另外一個問題。紫荊黨咧 raise 咗一樣嘢，近年嚟大陸精英嚟香港，啊，依啲係有錢嘅一派嚇。咁另外長期潛伏喺香港嘅，啊，即係驚死香港咧，即係投票咧就投到咧呢個民主派喺立法會會超過一半啊嗰批，仲有一每日150个嗰批。其實是三種不同的人嚟嘅。OK， 翻嚟睇下喺呢個形勢之下，香港會變成點嘅？各位有説話請留，不要客氣，亦都不要吝惜。另外，你哋嘅荷包出少少錢啫，啊，轉過嚟啦，6809941，6809941就係我哋轉數快。咁我哋嘅抬頭支票抬頭以及地址就係喺我哋嘅熒幕出現噶啦。Patreon， 係啦，咁啊真係阿健幾快幾快手嚇，後面呢啲全部係合法嘅，支持我哋啊，因為我哋作為人類嘅一部分，我哋唯物主義者嚟嘅，我哋唔會不食人間煙火。坦白啲講句，我係咪要買餸啊？我同 I am just like you，OK， just like everyone of you，OK。我要買餸啊，我要食飯啊，我要交電費，要交電話費噶，要交電腦費噶。好多嘢要做嘅 ，OK， 我哋要交电费，捐钱俾我哋 ，OK， 唞一阵。 呢啲咁样嘅女士咧，点解会咁热衷于拉丁舞而唔系其他舞蹈咧？就因为拉丁舞嗰啲舞，嗰啲舞衣系好性感嘅。 系， 咁当然佢哋已经系全部着起都系都唔似嘅，但系嗰啲。即係你知啦，嗰啲即係等於逢人都叫你靚仔一樣，靚誒靚姐叫女仔叫靚姐一樣。 唔係，同埋佢哋真係覺得誒枯木逢春啊嘛，恢復回春你咁樣講啊，佢覺得自己後生翻啊嘛。 我肯定係女性化 啊， 個女人嘅形象翻曬。 係啊， 第一嗰個導師會當你一個真係一個好靚嘅女人咁啊嘛。 係啊，即係你要交氣嘅，其實係 同埋嗰啲姿勢嗰啲舞蹈都係要交氣噶嘛， 所以 有感情交流噶嘛。 所以做鴨其實係值錢噶。即係你唔係嗱， 其實一個調情嚟嘅，你知唔知拉丁舞啊？ 調情 係調情嚟㗎。 即係你要明白，你要即係點講咧？你要入戲。你要蒙蔽咗自己雙眼， 你要將前邊嗰個60度著住呢個貼身一隻孔雀咁樣嗰啲咁嘅舞衣，下擺揈起上嚟就見到內褲嘅舞衣，你要將佢視為一個美貌貌美如花嘅呢個怨婦 啊， 咁樣喎、 啊，即係你要腦補得好犀利， 你唔可以咁樣直望佢，我哋要咁喎，咁樣喎、啊，咁樣望、啊。你冇睇《大男情调》跳舞，中直人就系咁啊！喺只手指罅嗰度望喎， 喂唔系你得，你点啊？ 顶唔顺啊嘛？ 好，回嚟最後一節的彌敦道證交所，今晚我哋請嚟鍾建華教授啊，佢係香港咧民意研究所的副行政總裁。 係冇錯。 OK， 我最驚不係啦，啱啦。OK， 我哋今晚嘅話題是什麼呢？主觀願望，主觀願望就包括說中共主觀願望認為一個國安法就可以調理香港，調理一下你香港人，那些肥佬禮啊， 國安法就可以調理香港， 這個黃之鋒等那些那麼左口左面的全部收了監、OK？ 肥佬禮現在就是 detain， 他就不是 in prison， OK， 他是 detain 而已，羈留啫，當中仲咧就上個禮拜咧就加控埋其他罪，開頭就話佢咧即係涉嫌即係依個即係借用地址嚇呢個問題，後屘就國安罪，包括國安罪乜嘢咧？勾結外國勢力啦，連咧喺 Twitter 裏邊 follow 呢個啲美國啲人物或者蔡英文咧，都係一個呈堂證據。哇！真係慘咯， 已經荒謬喎！呢啲真係， 哇！真係陰公啦！香港唔知幾多人去啊！我想問啊，香港幾多左派人士啊、親共人士啊，都有喺 Twitter 裏邊咁做， 係啊！ 哇！呢個 follow 依家好普通啫嘛 ，OK？ 啊，睇下呢啲嘢啫嘛。喂，我話俾你聽啊，睇對方諗啲乜嘢咧，係好正常啊。話說小弟第一次去參觀報館中學嘅時候咧就即係去參觀報館，參觀《工商時報》《工商日報》啊，《 工商日報》 啊，《工商日報》去睇佢。一入去咧，即係啲《工商日報》咧就新國民黨啊嘛，那個頂寫住中華民國幾多年啊嘛嚇。係入去佢，嗰條友揸住份《文匯報》嚟睇喎，我好記得個，我問下佢哋點解睇《文匯報》？我哋乜都睇噶嘛，乜都睇啊嘛，大佬。你 follow 啊咩蔡英文啊美國嗰班嗰啲總統啊副總統啊咩國務卿嗰啲咁樣都係證據慘咯，你去文匯報大公報大把人都係咁啊啊即係大陸都大把，大陸嘅特權階級可以用 Twitter 噶嘛，我估一定有 follow， OK 係 啊 啊真係咧，仲有啊荒謬嘅事一樣嘢，而家咧就係話即係大陸拍套片喎，話呢個教協咧。是宣揚的， 我呢好耐啦，段時間之前啦，係啦。 啊，宣揚呢、這個港獨，哇！大佬教協咧，大中華交嚟嘅，俾嗰啲咁嘅港獨啊本土派鬧到反轉嘅，佢都係話宣揚港獨。咁啊，教協話去誹謗啊，去通訊事務管理局啊嘛，以前叫做港管局，而家叫做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事務管理局嘅答覆啊，嚇真係荒謬啊！ 荒謬到飛起啊！真係， 嗰啲片係買翻嚟嘅，唔使負責。邊個話？ 買翻嚟要負責啊！真係啊！ 我做過電台、電視台幾多年啦，話俾你聽，你係 carrier， 你去 broadcast 任何嘢，你就要負責，係咪你做嘅，你都要負責。 係啊， 無論你講嘅嘢、出嘅畫面，任何一隻字，你都要負責。唔好講笑啊，大佬，你即係當人白痴，香港反智噶。哇！你知唔知以前我啊，即係處理啲投訴啊？幾辛苦啊！哇，真係通宵達旦去諗啲理由啊，佢即係辯解我哋唔係咁嘅意思，我哋唔係咁嘅意思啊！點做到趴喺度 ，OK？ 然後咧就將佢咧先用中文寫好咗佢先，嗰啲然後再用即係自己簡單有限嘅英文寫好，然後就再交俾律師，佢再諗嘅咁樣啊！哇，你都唔知幾咁辛苦啊，去處理一句講曬就話。哦，是買回來的片子，買回來的片子都死了，大佬你知不知道，你現在當香港白痴的反智的，不過那些藍絲或者海外親共華人信，好，這裡我要首要回應一位叫做Political Life 的朋友， OK， 我多謝你的意見，你就說呢，我們加拿大華僑呢亦都係受過高等教育，在金融機構裡面做高級職位部分，不是全部的，絕對不同意啊！湛叔嚇，多謝你稱我做 uncle，OK？、Okay? 加拿大朋友講的一切説話，嗱喺呢度咧，我哋嘅係有腦袋嘅，唔會信曬本地親共華文媒體所講嘅嘢。我哋咧有上網睇，識得分析。我估你個朋友咧應該係高分低能嘅。我唔知係咪高分低能啊，起碼我估一個人咁樣諗咧。他的朋友的圈子都是這樣想 的，不過這樣說， 我都曾經幫過譬如三藩市某些電台呢、做過一些主持，透過電話，我自己都同意呢，即特別 我覺得加拿大會好一點的， 但係喺美國一啲舊省啦，譬如話紐約嘅華盛頓、紐約嘅唐人街啊，新凡市嘅唐人街啊， 或者羅省啦、 啊，嗰邊咧就確實有啲好即係好緊、好好封閉嘅華人社區㗎。佢老翻嚟好多都老華僑，所謂英文都唔識，唔係好識。咁咧佢就受中共嗰啲宣傳影響好深嘅。所以頭先你阿湛講嗰套咧。在那些圈子是有效的，我同意的、我跟這些人傾過偈的，但我相信對於一些特別是移民加拿大一段時間，他們真的願意走出社區，年輕一些專業一些 人士有一定教育水平的人士，他們未必會那麼容易被中共那套洗腦的宣傳影響到，但 我同意在一些舊省呢確實有這些社區。因為你剛才舉個例子我又不覺得很出奇、 剛才舉個例子呢，最弊佢唔係舊啊，係 嘛？ 啊，因為舊嗰啲，我覺得即係一個人咧冇機會讀書唔係罪過嚟㗎，係 OK， 從來唔係罪過嚟㗎嚇。咁所以你受你嘅教育水平影響，你有啲嘢係識唔到嘅咧，我唔怪你嘅。OK， 我 understand， 我唔同意，但我係理解嘅。OK， 千祈唔好誤會。咁華人社會亦都有人情味嘅一面啊，有啲人都幫過我嘅。OK， 咁我係感激嘅。第一件就還一件喎。OK。第二我就好奇怪 educated 嘅人會咁樣諗咯。第三我就話咧，華僑呢個 concept 咧可能只係一個俗稱嚟嘅啫。OK， 而家應該統稱海外華人。OK， 你唔係僑居啊，你已經入咗籍㗎啦，係效忠加拿大。如果好不幸，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中共開戰，你可能年紀大啲啊，你啲仔女係要被徵召入伍同解放軍打過嘅。係啊，如果北約組織。北約同中共開戰，美國如果同中國打係唔會嘅。美國 in most cases doesn't fight alone， OK？ 美軍係唔會單獨作戰 ，in most cases， OK？ 只有格林納達嗰次就美國單獨作戰嘅啫。咁啊 ，usually 佢係有盟軍嘅，而加拿大、英國嗰啲就係佢嘅盟友，澳洲咧就係盟友啦。啊，希望呢嘢都唔會發生嘅。你已經入咗籍 ，OK？ 你係加拿大公民。OK， 你係美國公民，你係澳洲公民，中共政府唔承認雙重國籍，好清楚㗎呢樣嘢。當然咧，佢執行嘅時候咧就成日咧雙重標準啊，咁但係咧佢 officially 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稍為上網都知道㗎啦，咁啊係不承認雙重國籍嘅，所以你唔好叫自己係華僑，唔好講自己係中國人，你係華裔人士，你係加籍華人 ，ethnic Chinese。好清楚，尤其是受教育嗰啲人，唔好再叫自己係中國人。我講外國啊，唔係話香港啊，冇啊！你班友冇舉報我啊！我你班友啊，冇再你舉報我，有啲係違反良心嘅。OK， 我有咩暴力，我就話清個事實嘅陳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承認雙重國籍。不過中共在香港理論上咧，佢係隻眼開隻眼閉嚇。即係漁委會咧，回歸之前個漁委會嘛，李嘉誠先生係力爭 ，OK 就話即係定喺依個 passport 問題咧，即係係要放鬆嘅，中共要放鬆嘅 ，OK 咁但喺加拿大住嗰啲啊，即係清楚知道啊，你係加拿大公民，儘管加拿大承認雙重國籍。中共政府是不承認雙重國籍，所以呢 officially 你是加籍華人 Canadian Chinese 或者 Chinese Canadian 不是 Chinese National， 你要分清楚。如果讀過書有即你是專業人士、啊、博士、啊、碩士那些，如果這些這麼簡單的東西都分不到呢，我就覺得真的很渣，不用讀過政治系都應該識咯，那些 ABC 而已嘛。好，繼續講下去的。咁呢個新即係我要提一提咧，就係、大陸咧，佢睇唔順眼香港人咧，其實係歷史上都發生過嘅。我哋以前喺中學讀嗰課書叫做《祖逖傳》，唔知道有冇朋友記得啊，《祖逖傳》。《祖逖傳》裏邊咧就話民雞起舞嘛， 冇錯冇錯。 啊，《祖逖傳》話即係佢天亡我也啊，記得啊。祖逖咧就反攻去北朝。想收復河山，但係當時原來反攻去即係北朝嘅人咧，就唔止祖逖嘅，有啲好成功，祖逖係一個失敗者啦，所以話天亡我也啊嘛。咁啊，有一個叫劉裕啊，劉裕係好成功啊，佢所指揮嘅軍隊係深入北方，收復大片土地嘅。 仲做埋皇帝添。 係啦，但係咧，劉裕都發現，去到北朝咧嚇，即係去北邊咧嚇，即係胡人咧，即係五胡亂華啊嘛，統治咁多年咧，就 mix 曬好多人咧， 係 就已經過緊胡人生活啦，即係食胡人嘅嘢，用胡人嘅音樂器啊，即係而家好多中樂都係嗰啲樂器都係胡人嘅樂器嚟啦。即係過咗咁多年之後，好多生活，而且咧，即係南朝南邊嚟嘅軍隊應該係黃絲啊，應該係歡迎啊，好似盟軍登陸諾曼第嘅時候咧，呢個法國人民咧係歡迎呢個盟軍登陸諾曼第嘅啊，咁但係係冇咗嗰種歡迎嘅，即係過百幾年之後，好多嘢都淡，係另外一個世界嚟嘅咧。咁咧民族嘅呢個大即係我哋叫做文化嘅交流或者文化嘅衝擊，好多事。都唔係個過程唔係快樂嘅 ，OK？ 咁香即係佢去到原來係另外一個世界嚟，不過唔單止中國係咁啊嚇嚇，喺歐洲都係咁。我哋成日講話西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喺咩地方咧？即係叫做拜占庭帝國。拜占庭帝國有一千年嘅歷史。啊、真的都不短啊嚇，千秋萬世，佢冇萬世，不過真係有千秋啊。其中有一段時間，即係東羅馬帝國軍隊係反攻去西面 ，OK， 係攞翻意大利半島好大片失去咗俾蠻族嘅土地嘅。咁 again， 當呢啲東羅馬帝國嘅軍隊去到意大利半島嘅時候，同樣好失望，因為原來當地嘅即係意大利從前嗰啲即係羅馬嘅子民已經同嗰個蠻族。就打成一片，個係蠻族嗰啲生活嘅風格啊，生活習慣啊，畫啊，冚唪唥變曬啦，好失望，亦去到冇咗一種咧王師北定中原日，即係嗰種感覺，即係冇人歡迎王師，咁當然係大家睇唔順眼啦、啊。咁歷史咧就話東西羅馬就永遠分開啦，而家有個東歐啦，而家就有個意大利半島啦。Anyway， 呢啲就留翻你哋自己去研究。同樣，中共咧喺各國發現香港俾你英國佬統治百幾年之後咧，已經成為咗另外一類人。雖然膚色啊啲嘢咧，即係差唔多。其實我哋大部分都係珠三角嘅人，我哋翻去咧有時覺得啲樣大家都係差唔多嘅啫喎。係、有啲話啲係差唔多，但係覺得睇你香港人唔順眼啊嘛。啊，你哋乜都要講程序啊嘛，啲公務員做嘢咁慢嚇、啊，即係做嘢咁慢化。咁啊，再加上咧執政嗰個AO 咧AO 之頭就叫做林鄭777做即係。鑊鑊精彩就鑊鑊金，嚇做出嚟嘅咪要改咯，係用我哋大陸嗰套方法 ，OK？ 佢清即係清洗你哋 ，OK？ 尋日咧就林鄭蘇張唔該蘇張嘢出嚟啊，係林鄭就帶領咧二十多名呢個副局長 ，OK？ 以及 政治助理， 政治助理宣誓效忠啦 ，OK？我專登咧，阿健咧畫得好好，好有意境，即係根本好似消，即係好似我哋睇戲咧，啲人消失，冇曬，所以英文叫做咧 ，When the old Hong Kong vanishes，OK，、okay? 佢舊香港可能已經失去咗，使乜中唔中？只要係有智慧嚟做自己嘅 job，OK， 唔係話我即係我哋冇大志，但如果每個公務員都係做好自己嘅 job。就不會有那麼多東西了而說你這些 AO 沒有國際視野是中共自己造成的你想去國情訓練班教那套是什麼、啊、就帝國主義欺負中國、OK? 帝國主義亡華之心不死這個不是現實世界裡面的東西來的嘛即西方去想就說希望中國的想法的考慮跟我們是差不多的價值觀差不多那我們就有一個和平的世界我們不是等於沒有衝突譬如日本和美國都有廣場協議的衝突啦幾十年前啦不會沒有衝突的有人類地方就有衝突的啦、啊、不要幼稚、OK? 稍微成熟的人尤其是讀過書那些在美加讀過書的人你是成熟的人你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會有衝突民主已經是損失最少的衝突那種去能夠交換政權的 ，OK， 唔好知一知半解，你冇理由唔明嘅。Anyway， 繼續，好啦，用新香港人，大陸所講嘅新香港人，即係話嗰啲紅二代 ，OK， 官二代啊，喺外國留學嘅，名校添啊嚇，即係香港人唔係個個讀咗名校啊，佢哋有家庭背景又有名校 ，OK， 嗰批人再加上專才輸入，仲有香港啲港漂40万啊，即係香港讀過書啊，即係後屘可以喺香港工作嗰批，好港漂。依班紅二代、官二代有啲專才，包括朗朗啊之類咧。第三批每日150嗰啲，其實係三種唔同嘅人。喺依三種唔同嘅人落嚟香港，要組織一個紫荊黨，你估邊啲人最願意入黨呢？ 我估就 係講埋一樣嘢先。仲有呢個李山主席，李主席講，舊年嘅法，即係舊年依啲即係個衝突。是歧視新移民的動亂，歧視新移民的動亂 ，OK， 的確是有人排斥新移民啊！呢、這個我不欣賞啊！你鬧我站個陽都係咁講，我不欣賞 ，OK， 只要認同香港我哋的核心價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做咩人權，係嗰啲就是香港人 ，OK， 不好去分別人哋邊度出世，好多而家啲即係。重要的人的都不是香港出世的啫。仲有他就話咧，我哋要成立呢個自經黨咧，除了要協商民主、搞兩院制之外，仲要壓止極端勢力，防止民粹主義蔓延。教授點睇？ 頭先我都講咗啦，自經黨，我覺得佢都係一班嚟香港一段時間嘅人，而家趁呢個機會想爭取個話語權，擴大自己影響力，哇，攞翻啲位。咁佢哋呢班人喺體制裏邊嘅角色好細嘅，我咁睇啦。咁當然佢哋係咪能夠成功，好達到佢哋目標25万人啊嘛，係嘛？兩即係八年嘅一國兩制啊嘛，係嘛？協商政治啊嘛，我覺得呢啲咧就講俾阿爺聽嘅啫，呢啲唔係叫進步，叫倒退咯。咁點都好啦，即係有啲嘢我哋明白嘅，個社會咧總會有啲唔完美嘅地方，有歧視，特別過去幾年因為中港矛盾加深啦，所以咧就。確實是多了一些即對新移民的歧視行為，我也做過類似的研究，確實有些歧視行為，有些歧視的態度，但你說這些歧視態度造成很嚴重的不公平未至於，因為事實上香港的行政啊、政策啊，以往都有規有矩的，但現在呢就正正是特區政府以北京在過去一年半的錯誤政策底下，香港原有的制度、法治已經是蕩然無存了，現在可以這麼說，你見到法庭有啲判案咧，反為係歧視香港嗰啲本土嗰啲青少年嘅，係嘛？喺判案上面，你揸住把刀去養嗰個大陸嘅學生嚟嘅，香港嘅，但係冇事嘅喎。 係， 所以我覺得個問題就話，如果你到一個階段，你政府嘅施政、政府嘅檢控政策、政府嘅拘捕行為、政府嘅檢控行為係唔公平嘅話咧。令到大家對過往我哋以為起碼喺程序上都有公義嘅一個體制都不再存在嘅話咧，咁呢個社會就整體性就要走向不公義啦，因為大家都唔信原本已經嗰套制度化咗嘅公義啊嘛。咁你冇咗制度化公義嘅話，每個人就以自己嘅公義標準嚟到去行事噶咯喎。結果咧，亦都會令到香港社會付出一個好沉重嘅代價。所以我覺得而家呢一段時間政府嗰種，頭先你講到即係拉阿肥佬禮啊，拉呢個黃之峰佢哋幾個啊，控佢哋幾個啊，或者話好有針對性咁嗰啲，即係去控告啊、拘捕嗰啲民主派議員啊，郭偉強嗰啲打人都冇事啊，呢啲咁樣啦，實際上就令到成個制度上嘅互信基礎啦都全面崩潰，呢、這個先至係最危險嘅地方，我覺得。有朝一日，當香港人對呢啲我哋過往，大家都覺得約定俗成，有曬規矩、有曬制度、有曬保障嘅嘢都唔再存在嘅時候咧，香港嘅亂局咧，只會比過去更加深嘅啫，唔會減少嘅。如果你以為可以透過而家呢個手段全面控制香港700多万人嘅話咧，我可以咁樣咧，一定唔會成功嘅，因為有700多万人呢個第一。第二咧，你就算要做到嘅話咧，你個政府同埋你嘅政權咧，要付出好大嘅代價嘅。你要扼殺曬所有公民社會空間。你要用很多人去做這些監察，用很多人做這些檢控，你看拉一個後生仔，20個後生仔，你可能要動20個重案組 差人 或者差人 打得嘅， 清晨六點鐘操場屋企拉人嘅。 哇！真係好陰功啊！嗰朝咪要四點鐘起身翻工。 即係我覺得呢啲就係你要用呢個手段嚟做嘢嘅話咧，你要付出嘅代價好高昂嘅其實。而且你做完之後咧，你拉咗佢又點啫？你估佢會服氣嗎？佢唔會服氣噶嘛。你而家好多青年人俾你判有啲雷射筆喺個袋度俾佢判你九個月。 係。 你估佢出嚟之後佢會心會誠服嗎？他只會更加不憤氣的嘛，是吧？所以我覺得現在系列做法解決不到問題之餘，是只會令到問題更加深，結是越結越緊。如果北京或者特區政府不再在這個不盡快在、就是、短期之內撥亂反正的話，那香港結下的仇怨就會很深了、你要重新解決問題就很難了，而家已經好難嘅啦，已經。 嗱、好，阿教授，有一個問題，我都即係趁住你上嚟，你係研究你其中一範係研究房屋問題。係 啊，冇錯。 最近咧，我哋喺電車啊，或者巴士啊，即係啲廣告牌咧，車身外嘅廣告牌咧，都見到咧，人人有屋住，咁咧就有位人兄咧。叫做黃新啊，所以咧佢就倡導咧，加埋施永青之類咧，即係佢哋嘅理解就係話。香港只要能夠解決房屋問題，就是、一天光曬。你又點睇呢 我會覺得將個問題高度簡化咯，即係當然啦，你喺香港一個人口咁多、空間咁少嘅城市咧，解決住屋困難咧係一個政府政策上應有之義嚟嘅。但如果你以為俾多啲機會啲人買樓，啲人就會心悦誠服咧，我覺得呢個評估亦都係錯誤。當然啦、我又唔會否定。香港的部分矛盾就正是在於個房屋市場的長期不公正有關的。但是如果你話俾多啲人機會有買樓，咁就可以解決政治問題，大家就可以接受一個即係林鄭月娥式的政府嘅話啦。咁我相信呢個絕對錯誤咯。我過去十幾年我都有教房屋政策相關的科目，亦都同好多後生仔傾過呢啲問題。當年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做的兩個主要 research 裏面，其中一個就是我負責的。其實很清楚看到現在很多年輕一代，他不是好像上一代那樣抱著專頭主義看問題的。我很記得當年搞的很多個 focus group 裏面，其中有幾個是一些 young professional， 所以年輕的專業人士。我很意外見到，其實在當時表達對房屋問題最不憤氣最不滿的正正是這班人。後生嗰啲，我啲做基層勞工嗰啲，申請公屋咯，佢都冇望噶啦，係嘛？但反而呢班人咧寄望比較大噶嘛。但係而家政策見到佢哋不滿，呢個係事實嚟嘅。你解決啲問題，解決呢個問題咧，可能令到呢班人可能滿意啲。但我同時都見到啦，好多年輕人啦，佢哋唔同上一代，佢哋會覺得我寧願有個較為自由嘅一個生涯，我唔好俾層樓綁死。即係唔好太過輕易咁就孭幾百萬債或者幾千萬債，我唔會因為一層樓就要犧牲其他我想得到嘅嘢，包括咗民主、自由、人權呢種心態咧，喺今日香港年輕一代咧係好普遍嘅，亦都解釋咗點解舊年咁多年輕人有部分係中學生添跑出嚟去反對嗰條修訂條例，甚至跑上前線去抗爭，就咁解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第一，不要將香港年輕一代看扁，亦都唔好將個問題睇得咁簡單。如果有屋住就解決所有問題嘅話咧，咁呢個問題就好簡單噶啦。你咪叫大陸俾笪地香港起曬樓俾人住咯，有人派一間咯，睇下點。我覺得唔會令到香港人對民主、對自由嗰種渴望咧係降低咯。 好，另外一樣嘢咧，李山啊 ，OK， 佢話咧係要防止特殊利益集團掠奪普通市民利益，要讀得即係夠慷慨激昂啊！防止特殊利益集團掠奪普通市民利益，以紫荊黨啊，真係好有理想喎！你估即係佢係乜嘢意思咧？ 呢句説話。等於我跟你講，人人應該相親相愛，天下太平一樣，冇乜意義噶，係嘛？即係最緊要睇下你講咩啫。香港確實唔係一個好公平嘅社會，呢個事實嚟嘅。 係。 而家年輕一代其實最不憤嘅咧，就係話佢哋嘅未來俾你啲年輕人，俾啲所謂要收成嗰啲年輕人，嗰啲所謂掠奪咗啊嘛。 你無論政治權力就被你的功能議席啊那些建制派霸住了是吧又不肯給權給你去選他們的議員選出來都 DQ 了他、你只是這點已經是掠奪了是吧香港人應該有個政治權利 你透過 DQ 啊透過什麼宣誓啊就剝住了別人、很多年輕一代甚至好像我們這個年紀不滿就在這裡嘛我自己年輕時代支持過民主回歸的、但是現在我給我的學生埋怨他說鍾建華你有份出賣我們的未來因為當年支持民主回歸即我聽到自己很心酸但是問題就是你看回現實你是焗了去了這樣的位置裡面是吧你是掠奪著香港人的未來你現在的政治制度是很不公平你現在用的方法是只會令到一些既得利益更加得益令到一些所謂親政府的親建制的人無限期地延伸他們的政治影響力這種這麼不公平、這麼掠奪性的政制正正是令到香港市民覺得要改變的原因 有人就會詮釋是這句說話是想打擊華人資本家即是港商是香港地產商、這個此其一、此其二呢由於最近以屈永賢打響第一炮就說我不是建制派當然呢他人人都知道他是深藍深到黑色的人深到紫的人不要說人家黑色了即日日去罵泛民罵一些本土派的人突然之間他舉筆不是舉槍舉筆而罵林鄭的、跟住還有這個魏白宮發言人馮偉國以及你看看越來越多人梁美芬葉劉他們全部這麼多人揭筆而起不是揭槍而起、會不會人另外就說第一打擊原有的香港資本家地產商第二打擊這個原有的即公務員系統清洗公務員系統、這些東西是中共一步一步如果中共不開綠燈某條起碼某條線這班人不會夠膽這樣做試一下歷史時光倒流一年去年這個時候或者早十幾個月前他們夠不夠膽這樣說呢 我自己都仍然相信他們這些說法都是順應著現在北京的做法去做一些東西呼應而已但是你話北京想清洗香港公務員，咁呢個而家大家見到確實係啦，要宣誓要剩啦嚇。至於你話佢要掠奪呢、這個，或者話要打擊香港嗰啲本地嘅華商咁樣，咁我覺得亦都冇乜必要，因為事實上過去嗰十幾年啦，大陸資本咧已經逐漸佔據咗一個好主導嘅位置㗎啦，已經。你就留意早幾年嗰啲賣地好多都係啲大陸嘅來自大陸嘅地產商投到地嘅。咁所以我覺得亦都冇乜必要打擊呢班。即是富不與官爭的亦都事實上長期支持北京的華商咯。所以我覺得這些揣測現階段就沒有必要的。反而我覺得這班人呢其實只是一班即是在現制度底下的被忽略的一班人。他們可能這個時候呢希望爭取多些話語權。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仍然都是較高咯。 你覺得這個可能性是較高的。OK。另外一樣東西呢就有一個講開宣誓了。那張圖就除了這些這樣的副國加上這個政助之外呢是所有公務員都要宣誓。OK。不宣誓者就會請你離開。那呢這個就講得客氣啫就是說炒你啦。另外即係一路講啦，受政府金錢資助嘅 ，OK 機構 NGO 啊，跟住醫管局啊、教師啊、教授啊，即係好彩你退咗休啊 ，OK， 咁啊即係好話，千祈唔好話退咗休嘅都要宣誓，唉，咁啊大鑊咯，咁啊九廿歲嗰啲拉翻嚟宣誓啊，咁啊全部佢哋嘅理念就話，你受我政府錢，你就要宣誓 ，OK。呢樣嘢咧就產生個問題，法官都要啊，法官都係食公堂噶嚇。就第一，法官裏面有外籍法官啦 ，OK。第二，其實喺公務員除咗呢個高級公務員之外咧，好多係有外國國籍噶嚇。即係你有加拿大親共華人、親共港人咁多，但係佢哋回流咧，即係回流亦都好多。香港有30萬加拿大人 ，OK。儘管加拿大政府一 定不會公開他們那個種族是什麼的，因為在加拿大來講種族是一個禁忌、okay? 總之30萬加拿大人，10萬澳洲人，就8萬5千美國人、okay? 還有幾十萬歐盟成員，加上各種國籍呢，起碼有120萬是拿著外國護照的。這個國際城市是中共，是超越中共能夠 handle 的範圍，即是他不懂想這件事的、okay? 那好，說開了，你要這班人呢，如果在政府裏面或者 NGO 或者是全部吃公糧 的人呢，去宣誓是有問題的、哦、 那我覺得他如果真的打到、啊、用到這個方法，你不宣誓就炒魷、啊、不讓你升職，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宣誓的、 啊、 但宣誓了，我覺得第一解決到什麼問題呢，你是不是真的動輒就可以炒他魷，你 是容易了的，會 是 但是你只會令到公務員更加缺乏，更加不會 有一種所謂公務員打破官僚系統的 那種死板、啊 嗯、 你只會令到官僚系統真的變成官僚咯、嗯、即其實我覺得這個做法就純粹有追求政治控制，就扼殺了整個體制的應有的生命力，其實這個也是殺雞取卵，沒 有了生命力的，是更加難，有些人可以用這樣的方法處理得圓滑一點、 啊、 你就怕會被人督了， 是啊、 一定有舉報體制的、啊、即是做 informant 啊。咁做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啊識得一啲藍絲啊 ，OK， 即係又係加拿大回流翻嚟嘅嚇，又有30萬啊。就咧有啲咧就跳出嚟支持國安法啦。我唔知點解跳出嚟支持國安法啦，唔知咪温哥華咁樣中華會館或者打電話叫佢做啊。第二有啲喺政府就做公務員嘅、啊嗯、又係藍絲嚟嘅。咁咧就即係。亦都我唔排除有一定有其他國籍嘅人喺公務員中下層，係好多外國人嘅、嗯。喂，你要呢班人去中，你點咧？人哋國家可能唔俾佢嘅喎。 咁佢無需要咁啊！我有個加拿大護照嘅，我相信為咗補份工，好多人都會做嘅，有乜所謂啫？啊，當食生菜啫嘛。 你估查唔到咩？ 即係當然要查， 睇少我哋呢個 immigration 同埋我哋啲國產007啊。 我又覺得冇必要將。宣誓呢個行為咧，神話化咗佢， 係 亦都冇必要將呢個問題咧係即係製造咗好多恐慌。我覺得呢個都係一種喺現階段北京或者香港特區政府意圖加強控制嘅手段啫嘛。但我頭先講咗啦，我唔信呢啲嘢會成功㗎，係因為香港係一個好複雜嘅社會嚟㗎。你唔通叫公務員，因為我宣咗誓啦，而家有兩個人唔係到嚟要我處理一件事。因為基於愛國精神，我不理誰對誰錯，我就將那個武香那個加拿大人或者那個美國人或者那個紅蘇眼的鬼佬、 嗯、 我就不理他，我就一定當這個是對的，不會的嘛，這個是公務員看一個國際城市就要秉持一個專業精神、 嗯、 即是你現在這個法你扼殺緊個社會嘛，即我覺得這是一些很過度簡化也沒有必要的行為，即我覺得也不需要神化他，很快呢啲嘅宣誓嘅意義咧，就會即係俾人篤爆嘅，好簡單嘅啫。 嗯，但係啊，即係我驚第二日咧，即係嗱，政府有好多工作咧，都係揾人承包 control out 過去噶嘛。 係啊， 即係工程啊，工程幾多？工程清潔保安等啊嘛，係咪嗰啲工程清潔保安公司嘅 contractor？在遞交標書的時候都寫明自己外國呢，即是掃地洗碗冚棒都要宣誓外國、啊、不是就不能撈、啊、因為你要仲有一樣嘢，我好多嘢其實想問你嘅，一次過咧係真係問唔曬噶。不過啦嚇，不過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都想知道嘅。咁有一樣嘢就係、是、你都係研究嘢啦。有人認為，尤其是喺藍絲啊，同埋依個海外親共華人、親共港人裏邊咧，認為香港舊年發生嘅事係一種民粹主義。你點睇？即係同美國啊依啲係有關嘅啊？你點睇係咪民粹主義咧？ 個問題好複雜，你咁講。即係我覺得第一，你為外國勢力嘅話咧，我從頭到尾我都唔承認呢個講法。香港本身就國際城市，有人外國人關注呢件事，甚至參與呢件事啦，一啲都唔出奇。所以我唔覺得中共式嗰度事事話外國干預、外國亡我之心未死呢啲，我哋需要好認真咁對待。呢啲廢話嚟嘅對我嚟講。 嗯。 第二咩叫民粹主義啫？ 你個政府做嘢只係要討好人就叫民粹主義啦。而家問題唔係啊嘛，政府係佢不但只不能夠民粹主義，連民主精神都冇啊嘛。而香港人走去爭取嘅嘢爭取唔到啊嘛。你從咩角度講呢個民粹主義咧？而家係一種即係香港人嘅維權同爭取權利嘅運動嚟噶。你點抹黑都好，你用民粹主義又好，外國干預又好，黑手控制又好，我覺得全部都係砌生豬肉咯。 佢就要砌，砌到有人信。即係我好奇怪，有啲即係教育水平咁高嘅人啊，我要回應一位我哋個網友嘅説話，依位叫做 Rick Chrono，OK， 佢話阿詹 Sir， 有我有啲親戚都係受過高等教育嘅，喺啲高級大學裏邊做醫生嘅嚇，即係但係咧但係中華交呢個思想咧係佢哋係即係好深 ，OK， 令到佢哋盲目啊嗱呢樣嘢我 即係我覺得盲目嘅一定會有嘅，邊度都會有，邊個階層都會有啊。但係一個200万人走出嚟參與過嘅，你再睇翻我啲民調啊，60% 俾零分嘅， 係 咁你説明咗好多問題，我覺得。 嗱好啦，佢即係外國嗰啲華人啊，即係港人啊，你哋自稱都係好多讀科即係 technology 嘅，你要信呢啲係 scientific 嘅 research 嚟㗎。咁仲有一樣嘢咧，就話我提一提，可能湛國人係錯㗎，就係喺呢啲通常係親共嘅華人或者係親共嘅港人咧嚇，都係讀理工科出身嘅。 係。 technology 唔係 science 啊， 都唔可以一去言論嘅，就 即係即係可能佢哋會唔會對呢啲人嘅最基本嘅人性嘅嘢嘅了解係會冇咁敏感。 我覺得唔可以一去言論嘅。而家西方嘅即係大專教育啦、大學教育裏邊啦，基本上個 undergraduate 個 level 啦，本身係一個好通才式嘅教育嚟嘅。即係我覺得就算讀科學嘅、讀醫學嘅、讀 pure science 嘅，其實都有好多 humanity 嘅 input 喺裏邊嘅，所以我覺得呢啲偏見就唔好宣揚啦，我覺得 可能係個人嘅問題。 係啦，係個人問題嚟嘅啫。 我都希望咧，有啲係個人問題，因為事關我有位。 不過你今晚撞得比較多啫，可能係。 我撞得比較多啊，即係都係呢啲咁嘅人咧。就某位仁兄咧，就我認識咗幾十年㗎啦。OK， 就自稱係虔誠天主教徒嘅，咁但係咧好奇怪咧，我見到佢咧經常 post 啲嘢都係咧，即係好幸災樂禍。啊，經常咧，對於美國咧死幾多人好有興趣嘅，今次嘅受觀眾，我唔知啲係有冇咩同理心咯，唔知佢即係以前咧係信教嘅時候。 我簡單講一句啦，呢個問題，周浩鼎嘅話佢係基督徒啦。 係喎，周浩鼎嚇嚇嚇，係咁啊 ，OK， 咁啊， 講曬啦已經， 咁啊係啊，即係我唔冇知啦。不過咁啊，我講大少，講多少少啦。即如果湛國洋係聖伯多祿，你知道聖伯多祿邊個啦嚇？就係即係聖彼得啦嚇。OK， 守住天堂之門，鎮守天堂嗰度閘。OK， 你啲咁嘅天主教徒或者基督徒咧，我係唔會俾你入天堂嘅。OK， 啊，即係你知唔知個典故咧，就你嘅問題。OK， 總之如果湛國洋係聖伯多祿或者聖彼得。鎮守天堂之門，你啲咁嘅偽基督徒、假基督徒、假天主教徒、偽天主教徒，你都休想進入天堂啊 ！OK，今晚講到呢度，仲有好多嘢要講噶，今晚講唔曬，多謝教授，阻你好耐 ，OK， 好，拜拜，拜咪住咪住，拜拜之前都要講多次啊！我哋轉數快咧就係6809941，我哋嘅支票抬頭以及地址咧就不停。在個熒幕裏面出現的閃啊閃啊咁樣出現噶啦，就最重要當然係披床啦，最好加入埋做城寨人啦，多謝各位啦， 好， 下個星期再見，拜拜。